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。淮阴侯韩信者，淮阴人也。始为布衣时，贫无行，不得推责为吏，又不能治生伤贾，常从人计食饮，人多厌之者，常朔从其下乡南昌亭长计食，数月亭长期患之，乃沉吹入食，时时信往，不畏拒食。信亦知其意，怒竟绝去。信钓于城下，诸母瓢，有一母见信饥，犯信，竟瓢数十日。信喜，谓瓢母曰：“吾必有以重报母。”母怒曰：“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乎？”淮阴途中少年有武信者曰：“若虽长大，好带刀剑，钟情妾耳。”众辱之曰：“信能死，赐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胯下。”于是信熟视之，俯出胯下，匍匐，一世人皆笑信以为妾。及项梁渡淮，信仗剑从之，居麾下，无所知名。项梁败，又属项羽，羽以为郎中，朔以策干项羽，羽不用。汉王之入蜀，信王楚归汉，未得之名，为连敖。做法当斩，其被十三人皆已斩，赐至信。信乃仰视，视见滕公，曰：“上不欲救天下乎？何谓斩壮士？”滕公齐其言，壮其貌，视而不斩。于羽大悦之，言于上。上拜以为治粟都尉，上谓之奇也。信硕与萧何语，何其之。至南郑，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，信夺何等以硕言上，上不我用，即亡。何闻信亡，不及以闻，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：“丞相何亡？”上大怒，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，何来夜上？上且怒且喜，骂何曰：“若亡何也？”何曰：“臣不敢亡也，臣追亡者。”上曰：“若所追者谁何？”曰：“韩信也。”上复骂曰：“诸将亡者以实属，公无所追，追信诈也。”何曰：“诸将亦得耳，至如信者，国士无双，王必欲常望汉中，无所事信，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所与济世者，故王策安所决耳？”王曰：“吾亦欲东耳，安能郁郁久居此乎？”何曰：“王既必欲东，能用信，信即留；不能用，信终亡耳。”王曰：“吾为公以为将。”何曰：“虽为将，信必不留。”王曰：“以为大将。”何曰：“幸甚。”于是王欲召信拜之。何曰：“王素慢无礼，今拜大将如乎小儿耳，此乃信所以去也。王必欲拜之，则良日斋戒，设坛场，具礼，乃可耳。”王许之。诸将皆喜，人人自以为得大将。 至拜大将，乃韩信也，一军皆惊。信礼拜毕，上座。王曰：“丞相硕言将军，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？”信谢，因问王曰：“今东相争权天下，岂非项王也？”汉王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大王自料勇悍人强，属与项王。”汉王默然良久，曰：“不如也。”信再拜贺曰：“唯信亦为大王不如也，然臣常视之，请言项王之为人也。项王因务叱咤，千人皆废，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耳。项王见人恭敬慈爱，言语虚虚，人有疾病，涕泣分食饮，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，印完毕，忍不能语，此所谓妇人之仁也。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，不居关中而都彭城，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，诸侯不平。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至江南，亦皆归逐其主而自忘善地。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亲附，特结于危强耳。名虽为霸，实是天下心，故曰其强亦弱。今大王诚能反其道，任天下无勇，何所不诛？以天下诚意封功臣，何所不服？以义兵从司东归之事，何所不散？且三秦王为秦将，将秦子弟数岁矣，所杀王不可生计，又欺其众降诸侯，至新安，项王诈坑秦降卒20余万，唯独韩心意得脱。秦父兄怨此三人，痛入骨髓。今楚强以威望此三人，秦民莫爱也。大王之入五关，秋毫无所害，除秦苛法，与秦民曰法三章耳。秦民无不欲得大王望秦者，与诸侯之曰大王当望关中，关中民贤知之。大王失职入关中，秦民无不恨者。今大王举而东，三秦可传习而定也。于是汉王大喜，自以为得信晚，遂听信计，不属诸将所击。八月，汉王举兵东出陈仓，定三秦。汉二年出关，收魏、河南，韩、殷王皆降，和齐、赵共击楚。四月至彭城，汉兵败散而还。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，复击破楚荆索之间，已故楚兵足不能息。汉之败却彭城，塞王欣、狄王义、王汉降楚，齐赵亦反汉与楚合。六月，魏王豹、叶圭是亲吉，治国及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。汉王使离生睡报不下，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即位。魏王胜兵蒲坂，塞临晋，信乃亦为疑兵，沉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婴遥渡军，袭安邑。魏王报惊，引兵迎信，信遂鲁报，定魏为河东郡。汉王遣张耳与信聚，引兵东北击赵代， 后九月破带兵，秦下月恶雨，信知下魏破带，喊折使人收其精兵，亦荥阳以拒楚。信与张耳以兵数万，欲东下景行击赵。赵王安成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，聚兵景行口，号称20万。广武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：“闻汉将韩信涉河西，鲁魏王秦下月，心喋血恶语，今乃辅以张耳，亦欲下诏，此乘胜而去国远斗，其风不可当。臣闻千里溃粮，事有饥色，乔苏后窜，师不速保。今景行之道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成列，行数百里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。愿足下甲臣骑兵3万，从剑道绝其子众。足下深沟高垒，坚营勿与战，彼前不得斗，退不得还，无骑兵绝其后，使也无所掠，不至10日，而两将之头可置于麾下。愿君留意臣之计，否必为二子所擒矣。”成安君儒者也，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，曰：“吾闻兵法，实则为之，备则战。今韩信兵号数万，其实不过数千，能千里而袭我，亦已疲极。今如此避而不击，后有大者，何以加之？则诸侯未无怯，而轻来伐我，不听广武军策。广武军策不用。韩信使人见事，知其不用，还报，则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。未至景行口30里，止射，夜半传发，选轻骑20人，人持一赤帜，从剑道碧山而望赵军。戒曰：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急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赤旗，令其皮将传响，曰：今日破赵会时。诸将皆默信，杨应曰：诺。魏军立曰：赵以先据遍地为壁，且彼未见无大将旗鼓，未肯击前行，恐无志险阻而还。信乃使万人先行，出背水阵。赵军望见而大笑，平淡。信见大将之旗鼓，鼓行出井行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2久。于是信张耳扬弃鼓旗，走水上军。水上军开入之，复急战。赵果空壁征汉鼓旗，逐韩信张耳。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骑兵2000余，共后赵空壁逐利，则驰入赵壁，皆拔赵旗，立汉赤帜2000。赵军已不胜，不能得信等，欲还归壁，壁皆汉赤帜而大惊，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，兵遂乱，遁走。赵将虽斩之，不能进也。于是汉兵夹击，大破虏赵军，斩成安军池水上，擒赵王歇。信乃令军中无杀广武军，有能生得者购1000金。于是有赴广武军而至麾下者，信乃解其腹，东向坐，西向对，失事之。诸将笑首虏，必贺， 因问信曰：“兵法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泽。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，曰破赵会时，臣等不服，然竟已胜，此何数也？”信曰：“此在兵法，故诸君不察耳。”兵法不曰：“陷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。”且信非素抚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谓屈士人而战之，其事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。今与之生地皆走，宁尚可得而用之乎？诸将皆服曰：“善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于是信问广武君曰：“仆欲北攻燕，东伐齐，何弱而有功？”广武君辞谢曰：“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，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。今臣败亡之虏，何足以全大事乎？”信曰：“仆闻之，百里奚居于而于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于于于而至于秦也，用与不用，听与不听也。成令成安君听足下计，若信者亦以为秦矣。以不用足下，故信得事耳。”因故问曰：“仆违心归计，愿足下勿辞。”广武君曰：“臣闻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故曰：狂夫之言，圣人则焉。故恐臣计未必足用，愿效于中。”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，一旦而失之，军败号下，身死池上。今将军涉西河，鲁魏王，秦下月恶语，一举而下井陉，不中招破赵20万众，诛成安军，名闻海内，威震天下。农夫莫不辍耕事祀，予以干食，轻而以待命者。若此，将军之所长也。然而重劳足疲，其实难用。今将军欲举卷壁之兵，顿之燕坚城之下，欲战恐久力不能拔，情见势屈，旷日良节，而若燕不服，其必俱进以自强也。燕其相持而不下，则刘向之权未有所分也。若此者，将军所短也。臣愚，妾以为易过矣。故善用兵者，不以短击长，而以长击短。韩信曰：“然则何由？”广武君对曰：“方今为将军计，莫如暗甲修兵，镇赵抚其孤，百里之内牛酒日制，以享士大夫士兵。北守燕路，而后遣便士奉咫尺之书，曝其所长于燕。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已从，使宣言者东告其，其必从风而服。虽有智者，亦不知为其计矣。如是，则天下事皆可图也。兵固有先生而后食者，此之谓也。”韩信曰：“善。”从其策，发使使燕，燕从风而靡。乃遣使报汉，因请立张耳为赵王，以镇抚其国。汉王许之，乃立张耳为赵王。楚朔使骑兵渡河击赵， 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，因行定赵成义，发兵议汉。楚方即为汉王于荥阳，汉王南出之渊洛间，得情部走入城高，楚右复即为之。六月，汉王出城高，东渡河，独与滕公聚，从张耳军修武，至宿船社。臣自称汉使，驰入赵壁。张耳韩信未起，及其卧内上夺其印符，以挥赵诸将，亦制之。信而起，乃知汉王来，大惊。汉王夺两人军，即令张耳备守赵地，拜韩信为相国，收赵兵未发者击齐。信引兵东，未渡平原，闻汉王使立一击以睡下齐，韩信欲止。范阳便是蒯通睡信曰：“将军受诏击齐，而汉独发箭矢下齐，宁有诏指将军乎？何以得无形也？且离生一事，服侍钓三寸之蛇，下齐七十余城。将军将数万众，遂于乃下诏五十余城，为将数岁，反不如一数如之功乎？”于是信然之，从其计，遂渡河。其以听离声，即留纵酒，罢被汉守御。信因袭其立下军，遂至临淄。齐王田广以离声卖己，乃烹之，而走高密，使使之楚请救。韩信已定临淄，遂东追广至高密西。楚一使龙驹将，号称二十万，救齐。齐王广、龙驹并军与信战，为何？人或说龙驹曰：“汉兵远斗穷战，其锋不可当，齐楚自居其战地，兵易败散，令齐王使其信臣招索王成，王成闻其王在，楚来救，必反汉，汉兵二千里客居，其城皆反之，其势无所得时，可无战而降也。”龙驹曰：“吾平生知韩信为人，亦愚耳，且夫救其不战而降之，无何功，今战而胜之，其人半可得，何谓止？”遂战，与信加渭水阵。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，满城沙拥水上流，引军半渡击龙驹，扬不胜还走。龙驹果喜曰：“故知信妾也。”遂追信渡水，信使人掘拥囊，水大至，龙驹军大半不得渡，即急击杀龙驹。龙驹水东军散走，齐王广亡去。信遂追北至阳城，皆掳楚卒。汉四年，遂皆降平齐，使人言汉王曰：“齐伪诈多变，反复之国也，南边楚，不为假王以镇之，其势不定，愿为假王变。”当世时，楚方即为汉王于荥阳，韩信使者至，发书。汉王大怒，骂曰：“吾困于此，旦暮望若来佐我，乃欲自立为王。”张良、陈平逆汉王卒，因父儿语曰：“汉方不立，宁能尽信之望乎？不如因而立，善欲之，使自为首，不然便生。”汉王义务，因父骂曰：“ 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？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，征其兵击楚。楚以王龙居，项王恐，使须夷人伍奢往说齐王信曰：天下共苦秦久矣，相与戮力击秦，秦已破，既攻割地，分土而望之，以修士卒。今汉王复兴兵而东，侵人之分，夺人之地，以破三秦，引兵出关，收诸侯之兵，以东击楚。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，其不知燕族如是甚也。且汉王不可避，身居项王掌握中硕矣，项王怜而活之，然得脱则被曰复击项王，其不可亲信如此。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后交，为之尽力用兵，终为之所擒矣。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，以项王尚存也。当今二王之势全在足下，足下右头则汉王胜，左头则项王胜，项王今日亡，则赐取足下。足下与项王有故，何不反汉与楚联合，三分天下望之？今是此时，而自必于汉以击楚，且为智者故若此乎？韩信谢曰：臣是项王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话不用，故被楚而归汉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，与我数万众，解衣役我，推食饲我，言听计用，无故得以至于此。夫人身亲信我，我备之不降，虽死不义。幸为言谢项王。伍奢已去，其人蒯通知天下全在韩信，欲为其策而感动之，以相人说韩信曰：仆常受相人之术。韩信曰：先生相人何如？对曰：贵贱在于古法，忧喜在于容色，成败在于决断，以此参之，万不失一。韩信曰：善。先生相寡人何如？对曰：愿少见。信曰：左右去矣。通曰：相君之面不过封侯，又危不安，相君之辈贵乃不可言。韩信曰：何谓也？蒯通曰：天下初发难也，俊雄豪杰见号一呼，天下之事云何勿急？鱼鳞杂沓，标志风起，当此之时，忧在亡秦而已。今楚汉纷争，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，父子曝骸骨于中野，不可生数。楚人起彭城，转斗逐北，至于荥阳，常力席卷，威震天下。然兵困于荆索之间，破西山而不能进者，三年于此矣。汉王将数十万之众，据巩洛阻山河之险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败荥阳，伤成皋，遂走渊液之间。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。夫锐气错于险塞，而粮食竭于内府，百姓疲极怨望，荣荣无所以。 以臣料之，其事非天下之贤圣，故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良主之命悬于足下，足下为汉则汉圣，于楚则楚圣。臣愿披腹心，舒肝胆，效于计，恐足下不能用也。诚能听臣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居，其事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之众，据强齐，从燕赵，出空虚之地而治其后，因民之欲，西向为百姓请命，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，孰敢不听？割大若强，以利诸侯，诸侯以利，天下弗听而归得于齐。按齐之故，有交祀之地，怀诸侯以德，深拱即让，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。盖闻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愿足下熟虑之。韩信曰：汉王欲我甚厚，载我以其车，役我以其衣，赐我以其食。吾闻之，乘人之车者，载人之患；役人之衣者，怀人之忧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吾岂可以相利备役乎？快生曰：足下自以为善汉王，欲见万世之业，臣妾以为误矣。使常山王、成安君为布衣时，相与为文景之交。后征张衍、陈泽之事，二人相怨。常山王被项王，奉项婴头而窜，逃归于汉王。汉王借兵而东下，杀成安君池水之南，投足一处，足为天下笑。此二人相与，天下至欢也。然而足相擒者何也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。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，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，而是多大于张衍、陈泽。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，亦误矣。大夫种范蠡、存王悦、勾践霸，立功成名而身死亡，野兽已尽而猎狗烹。夫以交友言之，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；以忠信言之，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与勾践也。此二人者，足以观矣。愿足下深虑之。且臣闻，勇略阵主者身微，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臣请言大王攻略。足下设西河，鲁魏王，秦下越，引兵下井陉，诛成安君，殉赵，挟燕，定齐，南摧楚人之兵20万，东杀龙驹，西向以报。此所谓攻无二于天下，而略不世出者也。今足下待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。足下欲持世安归乎？夫世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，切为足下威之。韩信谢曰：先生且休矣，吾将念之。后数日，蒯通赋税曰：夫听者是之侯也，记者是之基也， 听过既失而能久安者贤矣，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，既不失本末者不可分以辞。夫随思养之意者，失万圣之权；守旦时之路者，缺倾向之位。故智者觉之断也，疑者视之害也。审毫毛之小计，疑天下之大数，智成知之，觉弗敢行者，百世之祸也。故曰，猛虎之犹豫，不若风豺之智遮；奇迹之举逐，不如驽马之安步；猛奔之狐疑，不如庸夫之避至也。虽有禹舜之智，淫而不言，不如阴龙之指挥也。此言贵能行之。夫功者难成而易败，实者难得而易失也。时乎时不再来，愿足下详察之。韩信犹豫不忍被汉，又自以为功多，汉终不夺我齐，遂谢蒯通。蒯通睡不听，以睡狂为乌。汉王之困故陵，用张良计召齐王信，遂将兵会垓下。项羽已破，高祖袭夺齐王军。汉五年正月，徙齐王信为楚王，都下邳。信治国，召所从时嫖母，赐千金。及下乡南昌亭长，赐百钱，曰：“公小人也，为德不足。”召如己之少年，令出胯下者，以为楚中尉。告诸将相曰：“此壮士也，方如我时，我宁不能杀之也。杀之无名，故忍而救于此。”项王王将钟离昧家在伊卢，素与信善。项王死后，王归信。汉王怨昧，闻其在楚，召楚捕昧。信出之国，行献邑，陈兵出入。汉六年，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。高帝以陈平计，天子巡狩会诸侯，南方有云梦，发使告诸侯会臣，吴江有云梦，时欲袭信，信服之。高祖且至楚，信欲发兵反，自夺无罪，欲夜上，恐见秦。人或说信曰：“斩妹夜上，上必喜，无患。”信见妹即逝。妹曰：“汉所以不击取楚，以妹在公所。若欲捕我以自妹于汉，吾今日死，公亦随手亡矣。”乃骂信曰：“公非长者，足自警。”信持其手，谒高祖于臣。上令武士复信，在后车。信曰：“果若人言，狡兔死，良狗烹；高鸟尽，良弓藏；敌国破，谋臣亡。天下已定，我故当烹。”上曰：“人告公反。”遂谢细信，至洛阳，赦信罪，以为淮阴侯。信之汉王未悟其能，常称病不朝从。信由此日夜愿望，居城样样，修与将冠等列。信常过樊将军快，快跪拜送迎，言称臣，曰：“大王乃肯临臣。”信出门，笑曰：“生乃与快等为伍。”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否，各有差。上问曰：“如我能降几何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过能降十万。”上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曰：“臣多多而益善耳。”上笑曰：“多多益善，何谓为我擒？”信曰：“陛下不能降兵而善降将，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擒也。且陛下所谓天授，非人力也。”陈豨拜为巨鹿首，辞于淮阴侯。淮阴侯窃其首，必左右与之不于庭，仰天叹曰：“子可与言乎？欲与子有言也。”豨曰：“为将军令之。”淮阴侯曰：“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除也，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之叛，陛下必不信，再至陛下乃已矣，三至必怒而自降，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陈豨素知其能也，信之，曰：“谨奉教。”汉十年，陈豨国反，上自降而往，信并不从。因使人至豨所，曰：“帝举兵，吾从此助攻。”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设诸官屠奴，欲发以袭吕后太子，部署已定，待豨报。其舍人得罪于信，信求欲杀之。舍人弟上辩，告信欲反状于吕后。吕后欲召，恐其党不救，乃与萧相国谋，诈令人从上所来，言豨已得死。列侯群臣皆贺。相国待信曰：“虽急，抢入贺。”信入，吕后使武士复信，斩之长乐中士。信方斩，曰：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”遂遗信三族。高祖已从豨军来，至见信死，且喜且怜之，问信死亦何言。吕后曰：“信言恨不用蒯通计。”高祖曰：“是其辨识也。”乃召其不蒯通。蒯通至，上曰：“若叫淮阴侯反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臣故教之，庶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娱于此。如彼庶子用臣之计，陛下安得而疑之乎？”上怒曰：“烹之。”通曰：“嗟乎，冤哉烹也。”上曰：“若叫韩信反，何冤？”对曰：“秦之刚决而为迟，山东大扰，异姓并起，英俊乌集，秦失其路，天下共逐之，于是高才极足者先得焉。直之狗吠尧，尧非不仁，苟因吠非其主。当世时，臣为独之韩信，非之陛下也。且天下精锐持封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，故力不能耳，又可尽烹之也。”高帝曰：“治之。”乃是通之罪。太史公曰：“吾如淮阴，淮阴人谓于言，韩信虽为布衣时，其志与众异，其母死，贫无以葬，然乃行营高场地， 令其旁可至万家，于是其母种良然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乏己功，不矜己能，则庶几哉。于汉家寻可以比周少太公之徒，后世确实矣。不务出此，而天下已及，乃谋叛逆，一灭宗族，不亦宜乎？